活儿一个一个跳下马，在夫人的车内接小王。夫人说：“你们跟来的从人呐、接都回去吧，只留下把你丫鬟随我过江河。”二郎们得着地来，他们一门接到御车，拉马转还将，将然要起跑车跳开船走。在他耳轮中猛听得那砰乱铃响啊，这不远把看到见在马上端坐一员将，嚯，真是威风凛凛，相貌堂堂，明亮亮的蓝银盔上生杀气，风飘飘，就须簪缨冠顶梁，神烁烁，阔目红眉，精神满。他那笔直口阔皮革方，厚大大两耳垂纹，银盆面雄赳赳，膀大腰弯，气带轩昂，穿一件素罗袍衬，银叶甲悬两面，护心宝镜放好过几条的乐家子号，穿九五。请共宝剑敲中国，你扎扎湖中来，剑和剑飞鱼带，铁背红开，老雕弓一张当一双，虎头战靴飞破敌，悬一对剑银二更带两把，几匹哪日追风银鞋带，青衣杆兵金将怕虎钩神飞枪，来者是真定虎唐山将，赵子龙在长安，他前是苍马北冥阳啊。家将兵说：“孙夫人携带着公子去过江。”子龙大惊，就说是不好啊啊！这其中有诈，暗银拨粮，哗啦啦啦一催马，来到了江边，见船缓北走。子龙一见喜洋洋，大叫道：“说你们且莫开船，俺赵云相送这舟山，见有人追赶，就弃马凶汤，吩咐声开船，将红旗一摆，芦苇中四只船齐出，各献刀枪，五百二郎齐排列，人人奋勇似虎狼。小周林见捉枪刺，赵云亮剑放刀光，这口剑修铜斩铁如切菜，刷刷刷。”二郎进声半截枪，好赵云见大船临近，将身一纵，呼啦啦抓到了东家街，大小二郎赵云追舟临险地，留下了英名啊，在万古。 鼓一百单八州，表演者郝秀杰，伴奏何志远、王立阳、石俊平。 听我说一 人名儿外带州，我说的是天被旋州，地被拓州，心被载州，人为道州，道为沧州，水为六州，月为明州，日为昭州，东上郴州，西牛贺州，南瞻部州，北俱泸州，锁娘娘 王立阳、祖金华、王桂玲、刘文胜。 Thank you.

刘秀梅，伴奏岳长乐。 天元儿